走走，听歌大声在那唱歌，忘了旋转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，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，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正面看我又在梦游，沙发掉落等了很久，这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，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。 Here we go， 等待完成偏偏被我抓不住，说什么叫礼物，像蚊子傻乎乎，舌头一伸就抓住。